看着三个角色都是升了级，叶修倒是想起向来一起的队友，翻开好友看了看，包子入侵却还是没在线，乔一帆这一晚也没露面，包子入侵叶秋是不太清楚了，至于乔一帆嘛，那是职业战队的一员，如这样的节日很可能是要搞点集体活动，让队员们联络联络感情。 比如家事就向来有这样的习惯，一想到立刻给苏沐橙去了消息。平安夜啊，战队没活动吗？有啊， 苏沐橙回道。你怎么没去啊？我病了呀，苏沐橙说。三人很快再度重回了中塔底下，倒也没算白忙，塔底下还有点没刷新完的。 不过也就那么零星的十多包。陈果这次没有那么不顾一切，倒是很从容地和叶修、苏沐橙把剩下这一点点平分掉了。失窃礼物没了，尸体也已经刷得差不多，中塔看起来很快就要回归平静。陈果却是意犹未尽，一边起来把韩嫣柔重新让还给了唐柔，一边推了叶修一下。 快，再聚一次。叶修却是苦笑了一下。老板，你仔细想一想，这样聚一次和我平时自己那样杀有什么区别啊？ 陈果怔了怔，想了想叶修一小时杀14个圣诞小偷的成绩，这么聚一把怪，好像真没捞到什么，或许还是少换了不少礼包。 不过在圣诞猎手榜上，三个角色却是把其他人都抄得丢盔弃甲呀。一想到这个，陈果却是心旷神怡了起来。这样的成绩对于他这么一个普通玩家，确实已经是极其难得。但对于叶修而言，他更希望实质性的积分能多一些。和普通玩家计较这个名次，他至于吗？ 对于陈果很期待的再聚一次怪，叶修推脱了一下就尿遁了。12个小时多了，坐在这位置上就没挪过窝，叶修也要新陈代谢地说。上厕所，吃点东西，喝点水。考虑到太多人对自己不怀好意，叶修倒是谨慎的没有挂机，而是选择先退出了游戏。 君莫笑下线了。突然注意到这一点的工会先是一怔，进而是狂喜。随着中塔处圣诞小偷被杀光，罪恶之城的圣诞小偷资源又恢复了之前的繁荣。众工会正在积极掠夺，此时发现君莫笑居然下线，这实在是一个好的不能再好的消息。尤其对于陈夜辉来说， 这简直就像拔除了心口的那根刺一样舒服。当即一番榜单，由于是三人均分积分，虽然压了他们15个好汉一头，但差距还不大到让人绝望。叶秋下线了，但他们不下，接下来还是很有时间赶超的。陈夜辉意气风发地下达着指示。 根据他们在正常情况下的效率，制定了4小时反超碾压君莫笑。5小时后，15好汉重新占据榜单1到15席的猎杀规划。只可惜好景不长，这兴冲冲的刚忙碌了半小时，凌晨1点整，咣当一声系统提示声，荡彻了诸多龙头老大们的心扉。系统提示。 好友君莫笑上线。好友君莫笑，众人简直想把这5个字从屏幕里抠出来吃了。这不是好友，绝不是。有数名老大泄愤般的自定义名片，将君莫笑自定义为贱人、禽兽、土匪、强盗，否则这念头着实不通的。 只是这些乱七八糟的，又哪里能给叶修造成什么影响啊？进了游戏，坐了个舒服姿势的叶修，正奇怪地望着身边的陈果。 哎，老板，还不休息啊？ 活动。 陈果说着，朱烟霞狂奔在神之领域。叶修感慨了一下，回头一看自己这边，却是有消息发来。鼠标一上一看，消息还不止一条，点开一看却是蓝河。 大神呐、啊，你还准备那样玩吗？ 蓝河知道叶修的身份后，称呼也变了，再没好意思像以前一样称兄道弟。来消息的不止蓝河，三大公会的人都来消息了。夜渡寒潭、车前子，知道君莫笑身份的都是口称大神。此外还有烟雨楼的烟雨苍苍，加上其他一些工会都是堂而皇之的过来试探口风。好像这之前贪图夜修聚起的圣诞小偷的工会中没有他们一样。 看情况。 夜修回复所有人都是这三个字。 大神啊，这样耗咱们两边都不得力啊。 蓝河却是回复着，他是之前在中塔之下留了人手，最后也是目睹了叶修他们这边只有三个角色，好多失窃的礼物最终无法带走，被系统刷新，着实让人痛心。蓝河他们这些老手从圣诞猎手榜上的积分中算计了一下，估计出了榜首这一二三名，在这一波大规模巨怪后的收益，发现这一做法也没让他们有多大的获利，但是对于他们这些其他人而言却是打击颇大。大家本就正担心君莫笑反复这样折腾，之前看他下线还欢呼呢，结果没半小时人就又回来了，不得不过来探探口风。和君莫笑合作一把？不是没有人产生过这样的构思，靠君莫笑的这手段倒是很能压制其他工会，到时自家工会的人只要能和他同队，自然可以保证收益，而且圣诞礼包也不会浪费。只不过这巨怪毕竟场面颇大，不可能做到神怪不知，到时一暴露肯定会被其他工会群起而攻之，到时很有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榜单上风光不到，被众工会围打更是损失多多。如此权衡掂量了一番后，本有此意的工会最终却都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最后都是来试探口气，只是希望君莫笑不要再这样举怪，大家和平发展，共求利益，咱不求名次，但至少不要再搞出那样的动作压缩大家的资源。做出这样劝解的不止蓝河一人，其他人也在那儿帮着分析利弊，这一瞬间大家倒真像是好友一般。叶修却早比他们看得更清楚了，说起来这些工会也是平白遭了无妄之灾，本来他们是完全没有对付君莫笑意思的，争夺榜单，家王朝霸占了一到十五位，工会榜单上又是遥遥领先后，众工会已经了解家王朝在第十区的投入，对这个临时的榜单真没人想去太计较了，计较的只有家王朝自己。而看到君莫笑火箭般的篡位速度后，不爽的也只有家王朝，所以出动了剑锋所指，摆盘丝螺旋阵去对付君莫笑。结果阵被破了，叶修也不想这样和他们继续纠缠，直接一个巨怪大招，自己虽然也没得力，但是家王朝却是被伤得不轻，头三把交椅被夺去，已经让他们恨得要死。陈叶辉那边还不知道的是，叶修把这事儿的始末稍稍和各工会这么一透露，诸多工会顿时都已经怒了，感情他们就被家王朝连累，一起做了替死鬼。了解这原因不至于让众工会对君莫笑产生好感，但是他们憎恶的对象却是又多了一个家王朝。看着这工会霸占圣诞猎手榜本来就挺不爽了，此时再一了解这始末，不少会长立刻又去自定义名片了。 而这时叶修却是主动提出一个建议，合作。而叶修提出的合作建议却是从根本上打消了之前各大工会的顾虑。各大工会想的是单独和军魔校合作，这样自然很怕被群起而攻之，而叶修的意思却是大家一起合作，只是把喜欢捣乱的家王朝之流给排除在外。这个建议当真是一拍即合，数家工会相互联系探讨了一番后，也是觉得很有操作性。唯一比较让人纠结的就是失窃礼物的分配。杀死圣诞小偷的积分，这在团队中是会被系统自然的均分给大家，但是这失窃的礼物却是自由失去的。这样一来，谁失的多了，谁失的少了，最后很有可能发生争议。毕竟这不是一家工会，是若干家，而且大家其实都是竞争对手来着，即便是要合作了，却还是互相信任不起来。这个问题却成了眼下最大的障碍，数家工会的头头手手说来说去也没说出一个让大家就信服的办法。 就各凭运气吧。 最后却是叶修提出建议， 反正大家都在同一团队里，互相也不能伤害，捡东西就看谁手快吧。 这等于是个什么都没说的办法，但是反倒是眼下最可能得到大家认可的办法。这话说在前边之后，再捡的少的，那就只怨你自己手慢，怪不得其他了。方案终于成立后，团队立刻开始组成。荣耀组队上线十人，团队上线是十队，也就是说一个团队最多容纳100人。而现在参与合作的工会却是多达12家，最终每家工会出了8人，分散在10个队里，再加上叶修、苏慕成和韩嫣柔，共计99人。每家工会拥有的玩家数当然不止这么一点，只不过团队人数有限，也只能如此了。将积分、经验集中一下的话，倒是可以帮助他们训练出一个等级更超前的精英队。所以参与进来的8人无一不是各自工会中最顶尖的。家王朝工会在第10区进行了人海战术，其他工会不愿这样孤注一掷，和家王朝对抗倒是处于了劣势。而他们能采取的对抗手段就是走精英路线。家王朝工会拥有更多的高手，而他们可以试着培养出一支队伍，一支最精英的队伍。毕竟副本记录的成绩有一支队伍能刷出来就已经足够。而眼下的合作却正好是给他们一个培养精英队伍的机会。这个合作如果顺利的话，大家的获利未必就真的能多丰厚。但关键是这一合作被踢在局外的那些工会将被大大的削弱，而家王朝正巧是其中之一。此消彼长之后，家王朝在活动中得到的经验就会少，等级上会被拉开差距，他们的人海优势在重工会精英队的等级优势面前倒是会受到很多掣肘。事不迟疑，方案被定下后，庞大的99人团队立刻开始行动。玩家开始4面8方地朝罪恶之城里散去，计划也是从找怪开始。而叶修的军魔校呢，此时身边一左一右跟着唐柔的韩嫣柔和苏慕城的风书烟幕却暂时是没有动作。不大会儿，冲出去的工会玩家已经有数人翻转，而他们的身后却是都跟着一个圣诞小偷。叶修操纵军魔校营上攻击，一个又一个，圣诞小偷的仇恨很快转移到了军魔校的身上，因为他们都是同一团队的成员，无论圣诞小偷的仇恨在谁身上都不会影响到他的归属。团队即是一体， 所以在团队里，圣诞小偷的仇恨还是会转移的。想抢仇恨，一个不打，另一个打，很快就能夺过来。几名玩家带来圣诞小偷后，就已经折身离开。叶修也是没费什么手脚，就将几个圣诞小偷留下，而后却也不在这里呆立，开始游走。随后源源不断的圣诞小偷，或是他去接，或是人来送，总之最终都是不断的集中到了他的身后。火车又一次开起来了，而这一次车厢接起得更快，因为这一次叶修拥有了90多个专门负责引怪的助手。 这家伙又开始了。 陈叶辉尚不知就里，只是听到有部下报告说君莫笑又开启了火车后，立刻恼火了起来。 无论如何也要阻止他， 陈叶辉下达指示。家王朝的玩家灰头土脸的又去执行了。某街道口，一队玩家劫到了君莫笑，正准备上前动手，一道激光炮已经朝他们轰来。苏慕城动手比他们还要快，唐柔的韩嫣柔也是挺矛冲上，移动的速度吓所有玩家一大跳。斗者意志，这在圣诞活动接下来的20多个小时里，韩嫣柔会一直拥有着这个技能。家王朝派出来的也是高手了，和唐柔总都能纠缠一番，但是如此一个本不该出现的高阶技能出现在这里，又有谁敢上去争锋？至于风书烟幕这边，玩家高手和职业选手这9个字已经足够说明一切了。一小队人马的拦截轻轻松松就被破开了一条缺口，几人还在追赶，于是就看到了让他们有些迷糊的一幕。前方路口，一个霸气雄图工会的玩家带着一个圣诞小偷路过，而君莫笑上去几下，竟然是把那圣诞小偷的仇恨给抢走了。圣诞小偷可是第一级鬼属，会发生这种情况，那只有一个可能，君莫笑和霸气雄图的玩家是同队的。这个消息很快就被传送给了陈叶辉，陈叶辉一怔，立刻明白怎么回事。 霸气雄图居然和叶秋合作了。 叶秋是陈叶辉讨厌的人，霸气雄图也是。别忘了，陈叶辉到底还是家世的一员，家王朝工会的会长，要说最讨厌的战队，最讨厌的工会，当然要数霸图和霸气雄图。现在两个讨厌的家伙居然合作，讨厌加讨厌，那就是2倍的讨厌。 哼，霸气雄图居然敢去和君莫笑合作，这可不知死活的东西。 陈叶辉冷笑着，他觉得这个时候和君莫笑合作的工会将是众矢之的，而这正好给了自己一个联合大家共同制裁君莫笑的机会。陈叶辉正盘算着怎么利用这次契机去发动各大工会，忽的又收到新消息，兰西哥玩家的圣诞小偷被君莫笑接去，双方疑似组队。 兰西哥吗？ 陈叶辉稍怔了怔。兰西哥和霸气雄图目前都是在第10区栽了大跟头的，发展很不如意，或许这是他们两家发现有机可乘，立刻就迫不及待地找君莫笑合作的原因，实在是不智之举呀。